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去年备受关注的一档文化情感类节目《朗读者》最近又播出了第二季，来自各个不同领域的嘉宾分别以初心、想念、生命、等待等主题分享经典美文，也分享了他们的人生故事。和第一季节目相比，今年的嘉宾类型是更为多元化了，除了文艺大家之外，还邀请了不少科学家、企业家以及体育界和演艺界的人士。在这些嘉宾当中，文体明星和知名企业家们，他们平时就有不少面对大众的机会，而作家和科学家们直接面对大众、面对媒体的机会是比较少的，但他们身上的故事却并不少。很多观众也表示，只在电视上听他们说那么几分钟是相当的不过瘾，所以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从这些朗读者的嘉宾当中选出几位特别的嘉宾，和大家一起分享他们那些丰富动人的人生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今天我们要跟您聊的第一位就是来自台湾的知名漫画家朱德庸。不少朋友都看过他的漫画作品，比如《双响炮》《醋溜族》《绝对小孩》，还有那部曾经被改编成热门电视剧的《色女郎》。在朗读者节目当中，朱德庸朗读的文章叫做《写给童年的一封信》。录制完节目之后，朱德庸也表示，这段在舞台上朗读的经历让他就好像坐上了时光机，穿越回了自己的童年，遇见了曾经的自己。那我们就来说说朱德庸的童年。小时候的朱德庸是一个怪小孩，他相貌平平，有识字困难和阅读障碍，成绩不好，也不被同学和老师们所接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整个成长过程不受鼓励。不过在被迫与同学和老师保持距离之后，朱德庸反而拥有了自己的世界。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没有被刻板的知识塞满头脑，也没有被条条框框所限制，脑子里一直都有留白。他用冷静的视角去观察世界，拿起画笔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和情绪。朱德庸喜欢画画，是从4岁就开始了。他的父母为他伤透了脑筋，动不动就会被老师叫到学校去听老师训话，还时常要带着朱德庸到各个学校去看人家的脸色，求人家收留。但他的父母却从不给他压力，一直让他自由发挥。画画并不是一个热门职业，但朱德庸的父亲却一直很支持儿子画画。家里经济困难，父亲就会找来旧报纸，裁成 18K 大小，用线缝起来给朱德庸做画本。每当他一个本子快画完的时候，第二天桌子上保准就会出现一个新的本子。父亲对孩子的尊重保护了这位漫画大师的童心。朱德庸自己成家后，他对自己的孩子也是基本属于放养状态，他从来不和孩子讲人生的大道理，只是告诉他，我们要尊重自己，尊重别人，其他你要做什么都可以。1985年，朱德庸在《中国时报》上开了一个漫画专栏，名字叫《双响炮》。这个专栏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一炮而红。 很多人一拿到报纸就是先看朱德庸的漫画专栏，然后才看其他内容。还有不少人猜测这个专栏是外国漫画家画的。虽然成了名，但朱德庸有好几年的时间还一直处于彷徨犹豫之中。他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要以漫画为职业，担心自己的成名只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于是他一边画画，一边还做着其他工作。当时有家航空公司在招人，朱德庸的条件都符合，他就跟自己的妻子说，我想开飞机，不想画画。朱太太却觉得很可惜，对他说，开飞机的人多的是，但是台湾能够当专业的漫画家只有你一个。朱德庸被太太说服了，他成为了台湾最早一批自由职业者，专职画漫画，并且成功了。他先后推出了多部受欢迎的漫画作品，那个时候朱德庸在台湾的受欢迎程度可以说是仅次于宫崎骏了。不过直到2013年朱德庸53岁的时候，他有一次因为颈椎不好去做复健，才第一次明确得知自己其实是患有阿斯伯格症，也就是自闭症的一种。虽然没有智力障碍，但却在社交方面有困难，并且伴随着兴趣狭隘和刻板行为。画画其实就是他从小时候开始无意中为自己找到的情绪出口。得知了这个病症，反而让朱德庸有了一种恍然大悟的轻松感。他终于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和别人不一样，他不再纠结，而是希望回到过去去抱一抱小时候的自己。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跟大家从《朗读者》的第二季节目开始聊起。节目里的一些嘉宾，您可能是听说过他们的名字，看过他们的作品，但对他们的个人和人生故事很多时候并不熟悉。前面我们讲完了漫画家朱德庸，咱们这个时段呢，再来聊一位作家的故事，他就是著名作家阿来。今年是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出版20周年，这部小说展现了独特的藏族风情和土司制度。阿来也凭借这部小说获得了第5届茅盾文学奖，并且成为了这个奖项最年轻的得奖者。说起来，阿来参加《朗读者》的那期节目主题是等待。很多人不知道，《尘埃落定》这本书的出版就经历了长达4年的苦苦等待。阿来是藏族人，1959年出生于四川藏区一个只有20多户人家的小山寨。他初中毕业之后回乡务农，后来考进了师范学校，毕业后当了快5年的中学老师。阿来说自己小时候的愿望其实是当一个地质学家，以前听都没听说过文学这个词儿，直到后来分配到学校做了老师，才开始了大量的阅读。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阿来读的书都是从州府马尔康背回来的。他读的第一部历史书是《光荣与梦想》，第一部小说是海明威的，接下来读的是福克纳、菲茨杰拉德、惠特曼、聂鲁达。他并没有多少藏汉文化传统阅读的基础，也没有写作方面的训练，他的表达是他自然能力的自然发挥。80年代的偏远县城经常会聚集一批志向高远的文学爱好者，文学改变命运的神话在小县城更容易流传。阿来的同事同学们，有的写诗，有的写通讯，时不时能弄到几块钱稿费，就会请客吃饭。阿来的一个老师有一天找到他说，县文化馆有个笔会，可以吃2天伙食。阿来不知道什么叫笔会， 老师说就是会写文章的人在一起交流，阿来就去了。老师说你去了得交作业，阿来当晚就写了首诗交了上去。这首诗不久之后就在西藏文学上发表了，也成为了那场笔会的最高成果。阿来因此开始了诗歌创作。在文学上有了成绩之后，阿来顺利地从学校转到了杂志当编辑，他的创作也从诗歌转向了小说。1994年，阿来花了五个月的时间完成了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的创作，他非常满意自己这个作品，没想到去了十多家出版社却没有一家愿意出版。很多人说这个小说写的还可以，但是太高雅，读者喜欢的是更通俗的东西。阿来说当时他就想，没有出版社出版就算了，现在不出总有一天会出。也有出版社建议他改一改文章，阿来却说这本书只有一种情况可以改，就是你们要是发现了错别字就请改一下，别的就算了。直到《尘埃落定》写成的四年之后，199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个编辑听说了这个作品，专门找到阿来，很快就和他签下了出版合同。一开始签的是发行20,000册，过了没几天，阿来又接到了出版社的电话，他以为对方反悔，不想出版这本书了，没想到那位编辑却说，不是，我是太喜欢这本书了，白天看了晚上看，看得很激动，一大早就去敲社长的门，说印20,000册太少了，得印个10万8万的。《尘埃落定》这本书的出版终于迎来了尘埃落定。20年过去了，这本书一版再版，目前的销量累计已经超过了200万册。而尘埃落定这四个字其实就是等待的含义。 等待是具有我们特色的恋爱方式，从开始到结束，从车站到远方。千里迢迢的等待已经贯穿了我们的生活，等待煎熬着我们的心灵，等待正煎熬着我们的身体，等待更煎熬着所有未来的等待。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呢跟大家聊的是朗读者节目中的一些嘉宾的故事。刚才说了一位漫画家，一位作家，和文体明星相比，他们在大众媒体上出现的次数要算少的了。不过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两位对于大家来说可能就更陌生了，他们是两位科学家，冰川教授崔之久和中国量子之父潘建伟。这个时段咱们先来聊聊崔之久教授的故事。他是中国冰川学研究的先驱，也是第一个到达了世界三极，南极、北极和珠穆朗玛峰的中国人。英国著名登山家乔治·马洛里有一句名言，记者问他为什么要登珠峰，他说因为山就在那里。对于崔之久教授来说，他不断在世界各地的冰川之间流连，或许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因为冰川就在那里。崔之久先生本科在南京大学地理系学习，后来考入北京大学攻读研究生。1957年，他加入了全国总工会组织的贡嘎山登山队，这个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也就是现在的中国登山队的前身。那次贡嘎山之行得到了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的关注，临行前竺老送给了崔之久一本英国人登珠峰的著作，还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之久同志将去贡嘎山，赠此书以壮其行。那时候的崔之久并不知道有蜀山之王之称的贡嘎山是一座极为危险的雪峰，攀登的难度甚至是远高于珠穆朗玛峰的。 几十年以来在贡嘎山发生的山难几乎可以编成一部山难大全了。可是当时的崔之久一行人却对此不甚了解，他们出发之前就只发了一些布料一般的简单防寒衣物，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那趟贡嘎山之行险象环生，暴风雪、雪崩、裂缝、滑坠、迷路、冻伤、雪盲、高山病，登山队接连遭受各种打击，17名登山队员中相继有4位队友牺牲。而死里逃难的崔之久选择了继续前行，他一边登山一边进行地貌考察，最终在这次死亡攀登的一年后，崔之久发表了一篇论文《贡嘎山现代冰川的初步研究》，成为了我国第一篇研究现代冰川的专题论文。而这篇论文还有着一个非常特殊的副标题，纪念为征服贡嘎山而牺牲的战友。崔之久说是贡嘎山改变了他的一生，从那以后他毅然把自己原本的研究方向黄河改成了研究冰川。在经历过贡嘎山的那次死亡攀登后，崔之久又在两年后毫不犹豫地参加了攀登穆什塔格峰的队伍。攀登过程中，他为了照相记录地貌不断脱掉手套，直到严寒麻痹了神经。等回到北京，他才发现自己的右手手指已经全部坏死。那一次的攀登不仅带走了崔老右手的5根手指，还让他患上了严重的血盲后遗症，稍微受到刺激就会泪流不止。但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崔之久先生依然跟随国家登山队攀登了我国西部的众多高山，还出国考察了南北极的冰川冰原地貌，做了大量的科考工作，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崔之久先生今年已经85岁了，他研究了一辈子冰川，见证了中国人发现并命名的第一条现代冰川——祁连山71冰川，也在冰川保护和气候变化的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有人可能会问，研究冰川是为了什么呢？正是青藏高原的冰川融水汇聚，才有了我们的母亲河长江、黄河。崔之久先生说，从事冰川研究就像是和虚空对话，面对大自然摆下的无声谜题，用人类的智慧去推敲出那个谜底。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说完了冰川教授崔之久的故事，咱们再来聊一位很特别的科学家——潘建伟。在《朗读者》的节目里，他读的那篇文章来自一本爱因斯坦的专著《我的世界观》。潘建伟教授的专业也和爱因斯坦有关，他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曾经入选《自然》杂志2017年度的十大科学人物，被称为是量子之父。潘建伟院士主要从事的就是量子物理和量子信息等方面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不是专业人士一般是听不懂的。说起来也很有意思哈，在今年高考的全国卷语文试题中，阅读题的3篇阅读材料都和潘建伟以及他的科研成果有关。在《朗读者》节目里，潘建伟分享了一个他和语文有关的小故事。他出生在浙江的农村，后来搬到县城读初中，就发现自己在农村小学的语文基础太差了，写作文只能得40分，拼音也分不清平舌音和翘舌音。用他的原话就是，写拼音对于我来说是最折磨人的事情。那个时候的潘建伟肯定想不到，对语文最为头痛的他，未来却会成为高考语文试卷的主角。不过就像那句老话说的，上帝为你关上了一扇门，也一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潘建伟虽然对文科不擅长，遇上物理却感受到了如鱼得水。潘建伟有一句名言，很多人听了恐怕会哭笑不得。他曾经感叹到，竟然有物理这样简单的学科，只要用一个公式，很多东西就可以推导出来，这可比拼音简单多了。 出于兴趣和热爱，潘建伟决定要在物理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1987年他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同学之间互相比着早起晚睡，努力学习，拼命的喝茶熬夜读书。正是在这样的学习氛围中，潘建伟一点一点在物理学的领域留下了自己的光芒。潘建伟大学的时候就喜欢读爱因斯坦文集，可以说是爱因斯坦的粉丝了。我们知道量子物理学的一些理论是和爱因斯坦的一些理论互相推翻的，而潘建伟作为爱因斯坦的粉丝，曾经非常不赞同量子力学的很多理论，觉得怎么会有这样胡说八道的东西呢？读书的时候，他的牛顿力学、电动力学、统计力学等课程，所有的成绩都在95分以上，只有量子力学这一科考了80几分。他的本科论文甚至就想去帮爱因斯坦辩论，去证伪量子力学的存在。也许正是因为这股对待科学的认真和倔劲儿，潘建伟最终走出了权威认识的误区，没有盲从他的偶像爱因斯坦，而是投身于量子物理的研究领域，并且一直量子纠缠到了现在。潘建伟说，科学带给他更多的是乐趣和安宁，追求量子物理的奥妙能让人获得内心的从容和安宁，就如同阳光灿烂的春天走在青草地上一般，心情愉快。好，今天时间有限，关于这些朗读者嘉宾们的人生故事呢，跟您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的是胡德夫为朗读者创作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一幅画》。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我心中有着一条河，蓝天上有一群人，那是嘉兰的河流。我记得，永远记得，我的心中有一群人，心情的跟天，那是为了众生活。我记得，永远记得。曾见过你，那是第一次种下去，也是第一次收割。我记得，永远记得。住在田埂上，田中一片片金黄。我记得，永远的记得。每当再次想起你，流淌我的那条河，到岁月的尽头，依然记得。流到岁月